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零六一若有所思地活动了一下手指，指尖发出皮革的细微挤压声。有了压缩卡，大约过了现世整整一年的时间，楼影就陪伴自己的第一任宿主成功完成了十次任务。但事态的发展有些超乎楼影的预料。 我不想回去面对我父亲了。 经历过十个世界的青年再不复往日的怯弱，他说。 我受够了。 当时还年轻的楼影很惊讶。 可是你如果不回去，原来的你会。 青年疲惫地揉着眉心。 死就死，反正老头子也一直盼着我死。我想宁清，全世界只有他对我好。我以前告诉过他，不论发生了什么，我一定会回去，他还在等我。 宁清，青年在第五个世界里遇到的人，与原主同在一个实验室的副手，对原主的才学极其崇拜，是个温和敦厚的男人。说到后来，青年已经有些哽咽了。 我回我原来的世界干什么呢？我都能想到我醒过来后是什么样子。我身下是臭烘烘的尿褥子，身上长满了褥疮，老头子不会花钱照顾我的。要我这么活着，还不如死了。 话说到这一份上，楼影还能说什么呢？他颇有些意兴阑珊地回到系统，受到了前辈们的安慰。大家说一开始都是这样的，习惯了就好。楼影选择先休假一周。 休假了打算干点什么？你散打和拳击都学了，不如再学一个相扑吧，齐活。 我想回去探个亲，看看朋友。 不知为何，听到他这样说，零八九和其他在场的系统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。 成，早去早回，爸爸会想你的。 如果系统要去往非任务的世界线的话，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身体，不可以使用哪怕一丁点的力量，只能拥有最基本的五官感知力，其功能基本相当于一个鬼，还不是厉鬼。而在回到自己的世界后，楼影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零八九他们在听说自己想探亲时，会露出那种奇怪的表情了。楼影曾经的朋友在高二分班了，各奔东西两楼。正值高三的冲刺年，即使到了暑假，他们仍在教室里苦熬，被埋在书山卷海里压得抬不起头来，摩肩接踵地奔向那根独木桥。楼影成为被他们抛在身后的影子。他的课桌被象征性纪念了三个月后，被挪到了教室最后一排，再被新生扔进了放拖把的工具间，最后进入了摆满废弃物的仓库。去过学校，楼影回到筒子楼。池小池不在家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在小姨家门前则贴着红火的春联，上联武德要照古今酒，下联一生霸唱天下白，横批喜迎灵儿。楼影在门前待了很久，思考自己应不应该笑，最终还是笑了。他以前认为死亡是最可怕的事情，但他错了。最可怕的是终于意识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都可以在没有你的情况下过得很好。楼影离开筒子楼，突然就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了。学校、筒子楼，是他16年短暂人生里记忆最清晰的部分。除去这两个地方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。 在迷茫下，他决定了自己的去向。今天是他死去的日子，他想去看看自己的坟。附近只有一座牧场，要找到位置不算很难。娄颖在牧场门口看到了一辆自行车，自行车后挂着一张首刻的车牌 L&C。 他心念忽然一动，那是他曾经组装到一半的自行车。娄颖意识到了什么，往墓园里快速赶去。他绕过几个转角，猛地刹住了脚步。池小池比他记忆里高了一点，脸颊上仅剩了一点点婴儿肥也尽数褪去，是十足的少年模样了。他绕着娄颖的墓碑，把上面生出的杂草一一拔掉。娄颖发现他拔出的杂草要比周围的杂草矮上不知多少，明显是不久之前来清理过一轮的。忙碌过后的池小池有点脱力地坐倒在墓碑前，他湿水湿得厉害，唇畔一片苍白开裂。他在身上掏了掏，摸出了火机和纸烟，不太娴熟地叼出一根打火点燃。娄颖皱眉， 你怎么开始抽烟了？ 他透明的幻影走到池小池面前，单膝蹲下想摸摸他的头，手指却径直穿过了他的额头。娄颖蹲在他身前，无奈地笑出声来。反正池小池也听不见，娄颖索性开了口， 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就算要来也在天不那么热的时候来啊。 娄颖说不清自己心里现存的那一点点的雀跃是因为什么，是因为自己没有被忘记，还是因为没有忘记他的人是池小池呢？池小池坐在娄颖面前，毫不知情地吞云吐雾。 娄哥，我考进一高了，秋天开学。 刚开了个头，他就发现这样汇报工作的口吻有些傻气，自己先笑了起来。 哥，上次我来的时候说，有个初二的小学妹给我送了封情书，我问你怎么办来着，结果现在人家已经找到了春天了，因为我要考走了。他们这个年纪的小孩啊，总觉得隔校就算是异地恋了。你养的那盆多肉啊，长虫了，我就从制衣店买了点药，一喷，虫子死了，多肉也死了。我寻思着，我买的是不是百草枯来着？服装店里的生意挺好的，我已经拉了快100个回头客了，都说是冲我来的。我在那条街上都挺火的，说我是丽水小王子。这年头啊，还有叫人小王子的。 絮叨间，池小池的手机上来了个电话。娄颖发现那手机正是他曾经打算送给池小池的15岁生日礼物，不由觉得快慰了一些，又遗憾自己未能把接下来几年的生日礼物准备好。接通电话后，池小池把烟从嘴里取出来笑道， 喂，老板娘啊，我事儿快办完了，这就来啊。不是约会，是…… 说着，池小池转过头来看一眼墓碑，眼里流露出温柔，叫娄颖心间微微一悸。他笑着改口道， 是约会，那当然，我是挺受欢迎的呀。 池小池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，与面前的娄颖穿身而过。他面对着娄颖的墓碑，恋恋不舍地挥了挥手，一边倒退着离开，一边讲话。 好好好，我这就回去啊。我记得今天七夕嘛，晚上要忙。 挂掉电话后，池小池转身向墓园外大步走去。娄颖看向他刚才坐的地方，缓缓坐靠了上去。他回去系统之后就终止了假期，直接接了第二个宿主的任务。 零八九他们纷纷议论，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娄英想，不早点回去，他的小哭包要等急了。在娄颖的心目里，池小池是个很感性的孩子，看悲惨世界都会哭得很惨，他不舍得让他等太久。有很多话，他都想让池小池当面对他说。